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欢迎嚟到星期一嘅一剧之本，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嘅。 Hello 啊 ，Hello 阿初。嗱，咁我哋上集开始咧就话会请一啲嘉宾嚟啦，咁我哋嘅嘉宾今日咧又有一位女士啦， 系，佢又翻嚟啦。 佢又翻嚟啦，系啦，佢上过嚟啊，其实不过上次我就唔喺度，所以有啲嘢我唔知啦，我今次都会继续问。咁呢位咧就系庄梅岩小姐，你好， 你好啊 ，Hello， 你做咩突然间好似好惊咁样， 好似好害羞， 唔系好笑黄晓初话声。 有一次呢我记得我去睇你哋一人讲个故事咁样嘅呢艺文节。 哦是是是。 咁我好深刻你讲嗰个故事系以前喺寻找他乡的故事做嘅。咁就去到系咪阿根廷啊 阿根廷。 系啦咁就认识咗一个画家系画家咁样。咁跟住返到香港又同佢啲联络。咁最终你就创作咗找个人和上火星。 系啦系啦。入面有一个角色嘅 idea 係來自佢嘅，咁我好快咁樣講一講，因為嗰陣時其實 好動聽嘅呢個故事係， 其實係佢喺阿根廷係啦一個孤獨老人啦，我哋遇上佢嘅時候已經孤獨老人，但係佢其實50年代南洋沙廠去阿根廷嘅一個即係、就是、一大批嘅工人嘅其中一個，咁佢就自細就父母好早過咗身，佢阿婆大大，所以佢當時離開香港其實係因為佢阿婆又過咗身，其實冇人冇物咁樣走。咁於是乎就喺阿根廷啦做佢嘅工作，後屘慢慢培養咗佢自己中意畫畫。咁我哋嗰陣時去訪問佢咧，屋企咧好多嗰啲 kitchen tower 咧，佢因為咧冇錢成日買畫紙噶嘛，咁咧佢就畫喺紙巾上面，用鋼筆畫喺紙巾做，係一棟棟嘅。屋企係一棟棟嘅。咁我一路都有同佢即係一個書信上面去聯絡啦，咁。咁我仲記得我最後嗰封信係應承佢啊，我寄張全家福俾佢啊，因為佢冇家人，咁佢有陣時會問起我啲家人點啊，咁但係後屘佢就過咗身啦。咁我記得我嗰次上文瑞分享呢個故仔嘅時候，就係講其實好好特別嘅，因為咧佢過咗身已經好幾年噶啦。咁有一日我喺 Facebook 嘅 message 有兩。原來 其實是你講完我先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完全沒有概念我一直都以為只有 inbox 原來有一個是即不知道什麼水機來 junkbox 是的有這個東 西原來有 然後你經常都會有一些人呢即路過要不就是 virus 要不就是靚女你張 profile photo 挺漂亮我 們跟你交個朋友我是 Winky 是不是 我也沒有 在那一堆裡面其實我也不是怎麼看突然間我看到有一個message 好特别喎，咁我 click 入去睇下，咁原来系佢嘅朋友嚟，嗰个位过咗身嘅老伯伯嘅朋友嚟嘅，咁佢就话啊，我系嗰封 message 其实系年几之前啦，佢就话啊，我喺佢啲遗物里边咧揾到你嘅名啊，我想撞下睇下会唔会系你啊，佢成日都有提起你噶，佢都好惦念你噶，咁佢咧就帮佢开咗个画展啦，嗰、那个阿根廷人。咁哇，我覺得好感動啊！呢件事，咁我即刻同佢聯絡上啊，然後問佢啊，當時係點？因為佢過身，我都係隔咗個幾兩個月，咁我又去咗英國讀書啊，呢樣啊，去英國讀書之前，先至有另外一個即係完全唔識嘅人去帶呢個消息俾我，我又問唔到好多咁樣。就係咁樣咯。咁講翻個找個人和我上火星嗰個劇本咧，就係嗰陣時。咁其實嗰陣時佢係未過身嘅，即係我寫嗰個劇本嗰陣時候，但我覺得佢好孤獨啊。咁所以找個人和我上火星嗰個故事，其實係講一啲孤獨嘅人啦，孤獨嘅人啦。咁我唔知咧，好似喺入邊，我想將佢同另外一個老婆婆有一段關係咁樣，咁我覺得 好似都系好似完成咗自己心里边嘅一个心愿咁。 但系即系点解我会记起呢个故事呢，就系、是、你喺真实生活遇到呢一个人，跟住喺你创作里面，好似创造咗一个角色，但系其实都系佢。咁你依家譬如做完个 show 嘅时候，你又会点样睇呢个角色？即系嗱，你又会创造啲关系俾佢？呢啲好微妙嘅嘢，即系完咗之后，你又会唔会得闲攞个剧本嚟睇下咁？ 我答咗你最尾个问题先。完咗之后，我系唔会攞个剧本嚟。点 解啊？ 我连去睇现场演出咧，我谂我一次两次，我谂好尽，可能咧即系写个剧本你对得太耐啊。其实我系冇嗰种浪漫啊，你啊睇下个剧本，我冇呢个， 要睇晒咁多场嗰啲，你明唔明？ 我冇，我亦都系啊，我亦都睇唔到咁多场，唔系个制作好唔好，个制作通常都系好好，系我顶唔顺，我一听到嗰啲 lines 咧，我只会见到。太多了太多了。 嗰啲文字要飞出嚟。 太多了太多了，人哋做得咁好，你死咁多做咩，即係会有呢个感觉。我今次翻睇教授我都有。佢哋个 action 已经喺度啦，你讲咩啫，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感觉囉。咁所以哎都係唔好睇好睇。 但係因为个剧本你自己写用咗咁多时间呢，你好清楚。即係好似一个医生解剖咁样，你睇到晒入面嗰啲嘢，同一个普通人见到有人劏开个肚系两个世界嚟㗎嘛。 我真係明白唔到呢种感受。 试下试下写几个你。 写到嘢， 然之后我又好难翻转头去改一个以前写嘅剧本，因为写嗰个人都唔系你自己啊，即系写嗰个阶段嗰个人过咗噶啦，其实你再翻去搞，譬如《流水太平间》咁样，即系我好感激嘅，好多人都中意《流水太平间》，但系嗰个真系一个好年青嘅时候写嘅剧本，即系我好难想象我而家会写呢，即系会咁样嘅形式写咁样嘅对白，我唔会写，但系我亦都唔会想翻去改，因为改唔到，心情唔同咗，人唔同咗。 我自己咧有阵时即係其實我諗好多搞唔同藝術嘅人都會咁啊！即係你會 study 啲大師啊，咁或者特別我哋讀書嘅時候，老師會叫我哋去研究嗰啲唔同嘅作家、唔同嘅導演啊咩嘢，我哋都會研究嘅。咁我一路都唔係話特別好清楚會見到某一個作家哦，佢個生命嗰個改變，而 Cancer 嗰個改變咧，係因為咁啱我哋識佢啊嘛，大家一齊喺學校讀書咧，真係由愛在紅樓啊，大佬！爱在红楼，跟住一路睇到而家嘅作品，嗰、那个改变系一个好有趣嘅 trend 嚟噶，即系所以我亦都好明白 Cancer 佢话，哎呀，而家真系睇翻以前嘅剧本，你唔会再系嗰、那个当时嘅 Cancer， 你唔会写得翻嗰个剧本咁。但系呢个系一个几有趣嘅经验嚟嘅，我谂。 但如果话即系可能系，譬如爱在红楼，即系隔咗咁多年啦，如果依家有人话攞版权，问你攞版权，跟住之后再做，你会唔会去？改动个剧本咧，定系话，我都系唔理啦，你自己攞去做咗佢啦。 我唔会改动，即系譬如有啲人咧，咩好介意嗰啲剧本俾人可能业余啲嘅单位做系冇咁好啊，令到人睇唔到。我冇呢啲包袱嘅，我觉得我喺呢方面都几慷慨，咪做咯。即系，但系我又唔会改咯，因为我改唔到，我唔知点改。同埋呢个亦都系你头先讲翻，我觉得一个剧完咗之后，我咪话嗰啲嘢好似唔知去咗边咁样。其实有唔同嘅单位做个美好嘅地方就係你好似用唔同嘅方式又再活多一次咁、其实唔同嘅 version 我成日都会见到即係唔同嘅好同埋唔同嘅唔好啦，当然都。 即係其实你好多譬如野猪啊教授或者係杜鲁治啊都不 rerun 啦，有做过 rerun 啦，都冇改动过㗎。 有少少唔同嘅，即係譬如教授，我讲嘅改动可能有啲事情已经 outdated 咗啊。譬如圣何西谋杀案啦，咁佢嗰阵时我好记得，隔咗一两年 rerun 嗰阵时讲紧嗰个电视剧，其实我哋都已经 out 咗啦，咁我哋就会改动咯。杜鲁治又有少唔同，因为杜鲁治咧完成得比较仓促啦，咁后屘演出咗之后，其实好多单位配合，我先至发现哦，原来系咁样嘅，即系可能原来加咗，即系导演加咗有一啲舞喺呢度，呢啲系我唔会知道噶嘛，即系创咗呢个剧本嘅时候，咁咪变得好似个剧本咁样，好似冗长咗，咁你会再pack 紧啲，又或者某啲位，即系你睇咗观众嘅反应，其实系你知道 work 定系唔 work 咯，咁有少少唔同。其实外国好多百老汇嗰啲戏，其实就系、是。比较多系呢个形式嘅 preview 嘛， 系啦，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嗰个 point 就系唔应该因为观众 系咪好即系笑或者唔笑而改？嗯、因为其实百老汇有啲制作，你就算系外国，其实佢嗰个改动，我觉得唔一定系 for the good of the play 嘅，系、 嗯、 系 for the production 嘅，即系你点样可以 run 场啲或者 一个 commercial 嘅考虑， 系一个 commercial 嘅考虑。但系我觉得如果一个制作你可以一路 polish， 系因为嗰个 art piece 本身可以变得比较好，咁呢个系其实系好有意义嘅做法。不过我哋譬如。为什么我说道老子不同，因为道老子是你很早已经看到其实这个戏是可能会长 run 一点的，但是教授或者圣何西那些我们开头一制作的时候就是 for 这个 run 嘛、嗯、你都不知道有没有 rerun， 其实从来都是、所以其实可能只是四场至六场，譬如圣何西和圣朗第一次做是六场，是六场那么短的时间你不会 expect 要去改些什么、嗯、即所以只会因为后来 rerun 了，因为有些时间上面跟个时事可能不是几 match 而改动、 嗯 教授都是可能有些细微的位改动，但你说哇改个结构、啊、或者甚至乎一场戏我觉得很难。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其实咁听咁，即系你写个剧本都个事前准备会紧要过写好之后嗰个改动，即系或者你写嗰个过程 最重要。我成日都觉得咧，系每个编剧嘅习惯唔同嘅。 冇错、 嗯， 即系你头先讲话好多好多稿，我见过好多编剧系好多好多好多稿，但系咧我系唔中意咁样嘅、嗯，我系花嘅时间喺前边、 嗯， 我系中意酝酿好耐，里边滚好耐。咁我希望一出嚟咧就八成或者九成，咁、 嗯、 我之后改嘅嘢唔大，但係咁样唔代表入面冇好多稿，其实入面都有好多稿，嗰意念上面好多稿啫嘛，只不过係真係个 test 出嚟或者喺 paper 上面嗰样嘢嗰个改动， 即係呢个绝对係每一个人个习惯唔同，即係有啲人排戏咁啫嘛。我记得 Peter Brook 都好出名，佢写过佢话佢曾经试过有一个年代咧，佢啲 blocking 去 plan 晒入嚟排戏、嗯，然之后几多演员照做。跟住佢試過一兩次之後咧，佢決定放棄，以後唔做呢樣嘢，因為覺得係冇用啊。同埋因為個演員根本你就算叫佢做足曬腦入邊嗰樣嘢，又如何啫？都未必係好嘅。 即係個演員唔同已經爭好遠。 係啊，演員唔同都已經爭好遠啦。咁每一次嘅演出，甚至係每一日嘅 rehearsal 啊，都已經係一個完全唔同嘅嘢啦。咁何苦一定要咁做咧？所以就即係每個人嘅方法唔同咯，我覺得係。 咁我反而想聽下 Cancer， 你話你醖釀好耐嗰段時間。即系你会去做一啲 research， 定系足不出户咁样谂？ 做 research 啦，揾人倾偈啦，睇同嗰样嘢有关嘅小说啊、电影啦。但系嘅，你讲得啱，最主要系谂啊。所以我成日都话放空系好重要嘅，嗰种发吽斗啊、呆啊，你唔知道佢会带你去边度嗰种。即系我谂同人哋嗰啲人做嗰啲叫咩啊？ 冥想， 冥想是差不多，不过他不知道他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其实我都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但你有没有说譬如去到一个位置，即是感觉很到了，还是是不好硬件的，我要个起承转合很清晰的，定是什么你才会好啦，那我可以开始写了，定是个 deadline 真的到了，是怎样的？ deadline 只是可以催到我赶个尾嘅啫， 系 系 开头通常都是等感觉嘅，我觉得， 嗯 就是但是冇啊，咁耐以嚟我都冇乜特别，即系我都捉唔到呢样嘢，究竟几时 hit 中嘅咧、 嗯？ 我只可以讲话，某些女神多数都系半夜出现， 系 即系我而家越嚟越明嘅，其实真系。嗰、那個孤獨感係好重要，我諗半夜有一種即係、你冇俾雜事即係起碼人哋唔會打電話俾你先啦，然之後比較寧靜，同埋嗰個氛圍比較迷糊啲，就容易元神出竅。但我以前勁啲啊，我覺得以前勁啲嘅地方係咩呢？以前我根本係隨時隨地滴一聲，即係就可以走噶啦，即係喺街度行。係而家唔得，而家好多好多雜務啊，即係可能屋企有啲乜嘢要買啊，咁啲咩，即 係小朋友啊。 所以我好明白點解啲人話創作人唔好生，即係生兒育女或者有家庭。我知道，我好明白點解好多創作人都係 你開始重新考慮啦，係咪而家？ 太遲啦，係但係嘅，即係因為咧。嗰啲嘢好輕嘅， 係 一嘈你就走， 係我明白， 即係一有第二啲嘢，trum 一聲走埋嚟，你就唔見咗。 而你點樣揾都揾唔翻嘅有陣時。 係你呢個形容好。 我而家睇得好開噶啦，即係有陣時諗到一樣嘢啊，好好啊，跟住轉下，咦？ 唔記得咗。唉、 哎，算啦。 即係以前會嬲嬲你， 以前 乜嘢打電話嚟啊？ 中間有段時間會好嬲噶，點解我會唔記得？但係而家算啦，做人嘅嘢。 連續跌咗都唔知幾多。 年都唔知咗幾多。 咁頭先提到，譬如起承轉合啊，即係有冇一啲 point 觸動你啊？雖然起承轉合一定唔係話觸動你，我哋就話感覺係好緊要啊，即係夠曬啦。咁、但係到咗依家你呢個階段寫咗咁多年嘅劇本啦，起承轉合還是啲乜嘢？有冇一啲尺度再去令到你去評論你自己嘅劇本，或者去睇人哋嘅劇本咧？ 譬如如果去睇人哋嘅劇本咧，我就唔諗起承轉合，因為好多時候。嗰啲戲其實而家都唔寫起承轉合，即係甚至乎你如果要去睇一啲新聞本嗰啲製作，你唔可以用呢個尺去度， 冇錯， 我覺得。所以我睇戲咧，我就盡量我希望自己變翻一個普通嘅觀眾。 係， 我只係啊，我睇咗，其實有好多新聞本嘅作品我都中意噶，嗰啲入邊你好難去講角色啊或者起承轉合，但係就係攞個感覺咯。除非同我自己嘅嘢咧，即係譬如我覺得我嘅作品都應該係有起承轉合類型嘅劇本，我覺得同我自己近似嘅咧，我就中意腦裏邊啊點解佢咁好咧？啊！佢嗰度好好，佢嗰度好係因為佢前面鋪咗嘟嘟嘟嘟，咁所以佢咁樣收尾咧就好精彩啦，即係類似咁樣。或者佢人物點解寫得好咧？究竟係寫得好啊、演得好定係導得好咧？即係我就會去咁樣諗。但係你話我自己去寫劇本嘅時候咧，我盡量唔會諗咁多嘢。我諗起承轉合或者角色嗰個分析咧，好多時都係譬如睇人哋嘅戲或者係教書嘅時候咧，我會多啲用。嗰樣嘢應該係點樣講咧？入咗骨，你寫嗰陣時咧，我唔會去諗，所以我唔中意寫人物小傳啦，我梗係唔會寫人物小傳，即係我唔會寫啊教授呢個角色應該有啲咩特質嘅，你一寫咧就死噶啦， 點解啊？ 我死咗，即係定咗，我意思係死係牢牢咁樣鞏固咗喺入邊。我甚至乎連故事大綱我都唔想寫，但係即係 marketing 嗰啲人真係催到你要死啦咁樣，或者 proposal 要交 proposal 你先寫。而我通常咧第一個交嘅故事大綱咧係好虛嘅，即係我諗好多人都知道我編劇真係好難搞啊，所以好慘啊！累到佢，譬如教授咁樣累到佢哋，後屘嗰啲人咪話：喂，有冇搞錯？又話乜乜乜嘢？又話乜乜？咁佢哋都好難做啊 marketing， 因為係我俾佢噶嘛。咁我諗係咁樣諗，但係後屘寫曬，咦？我覺得唔係咁樣，咁樣咁就係會走咗去另外一條路，但我冇得負責咁多啦。 係 咁咯。 呢個我覺得幾有趣啊！就係、是、有陣時候我成日同啲學生講咧，有陣時佢哋幾個人一齊創作圍埋一齊咧，喂呢、這個角色唔會咁噶嘛，乜乜物係咁喺度拗啲角色嗰啲咧，但係咧佢哋冇俾嗰啲角色喺佢哋自己嘅筆下或者喺個腦入邊活出嚟啊！即係你寫得太死咧。咁佢一定要係咁去㗎嘛。 冇錯。 但係嗰啲角色佢會突然間錯㗎嘛。佢突然間發神經嘛。因為人係咁樣㗎嘛。咁但係你俾佢活嘅時候佢就會做啲錯嘅嘢，但係佢啲錯嘅嘢慢慢就會輾轉成為個戲嘅一部分。呢、這個我都覺得即係我細細個我唔識㗎。細細個我初初學嗰啲理論嘅時候咪死學囉。但係到最後我慢慢就係、是、喂你俾佢錯啊，或者俾佢生活啊，話俾佢啲角色生活，咁出嚟就會有趣啦。 咁我哋寫角色我覺得你大概模模糊糊係最好。你俾你自己喺筆下呢慢慢認識呢個角色，咁樣就會美麗啲咯。 同埋有時如果即係作為演員咧，遇到呢啲角色咧，你去演下演下嘅時候咧，係會更加活咗佢，唔係咁死板。我要做到一個你心目中嘅角色咯。 冇錯，你都講得啱嘅。即係所以以前咧，譬如我哋學嘢嘅時候，成日都會話啊，呢、這個劇本好好啊，角色人物好鮮明啊。係，我哋咁咧。其實冇問題嘅，你睇一啲戲，你覺得人角色人物鮮明係對嘅。但係咧，我哋寫一啲人物咧，你寫角色人物鮮明咧，係個危機嚟嘅。因為咧，你一太鮮明嘅話咧，你就冇咗嗰個空間。其實咧，我自己越嚟越覺得好睇嘅角色應該係點咧？佢個靈魂基本上都係咁樣嘅。但係阿 A 去做咧，同阿 B 去做咧，或者阿 A 做嘅今晚同埋。聽晚有少少差池咧，個質地係有少少唔同的。我覺得呢個係 theatre 好玩嘅地方，因為電影你只會拍一次啫嘛，多數即係除非即係 super super masterpiece 啦。如果唔係，你只會拍一次。但話劇唔係， 其實你唔同嘅班底、唔同嘅國家嘅人去做，你出嚟嗰個感覺係完全唔同。你就係今晚同埋聽晚都有個分別喺度，點解啫？就因為佢有呢個空間可以走啊。 咁其實有啲好好死板嘅理論，呢啲係。即系用嚟教书 系 好， 我觉得系好重要啊！即系我自己都系读呢啲理论大嘅，因为嗰啲理论系帮你去行第一步。嗰样嘢系咩咧？即系当你知道呢样嘢咧，其实系好似我哋头先话入骨咁咯。你要令到佢唔记得，咁你先至。系啦，可以真正咁样认识佢， 系啊，绝对系。所以头先咧，有阵时讲起承转合咧，就算我哋头先讲话有啲文本啊，我哋唔应该用起承转合去 judge 佢啊，或者去睇佢。其实到最后咧，起承转合咧，我真系话俾你听，我真系入血嘅。所以我咪话，就每一样嘢都系起承转合，即系每一样嘢 create 嘅一个 suspension。而嗰样嘢到最后，我真系做嘅时候，我唔会再谂噶啦。我而家只不过系我哋开麦，我要解俾你听嘅时候，我就要攞啲例子，活生生解俾你听。但系到大家真系明嘅时候，你就会突然间好似 Matrix。咁样重新去明白个世界咯， 去化境啦。好啊，咁我知道你今日都带咗个剧本嚟同我哋倾下偈。咁我哋依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讲下你呢一个教授啊。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继续翻嚟一剧之本啦，继续有 Winky 赖慧玲阿初、黄晓初同埋庄梅岩 Cancer 喺度嘅。Hello， 咁啊 ，Cancer， 我哋翻到嚟咧就进入我哋嘅第二部分咯。咁喺讲教授之前啦，不如我哋讲下，因为我知道你之前又读过心理学，跟住又喺香港读演艺学院，跟住再去咗英国再读书嘅。咁你嗰阵时系读咩咧？或者你觉得 读咩咧？教 你读读拜厄嘅，其实咁即系或者你喺香港演艺学院读完之后咧，系觉得唔够要过去啊？咁同埋你去到之后，你觉得同香港呢啲有冇一啲好大分别，或者开咗好大眼界咧？ 其实系读完演艺学院出嚟做咗几年嘢，跟住去咗美国一年，亚洲文化协会嗰个游学啦。令到我觉得，咦？我觉得我想知道多啲嘢，我突然间觉得，哎，好似好唔够咁样。 原来世界好大嘅， 我系啦，原来即系真系有呢个咁嘅感觉。咁咧，跟住所以我就其实嗰阵时喺美国，我已经谂住翻嚟，我要储钱，几年之内可以去英国读书啦，咁样。 咁 我就 系读 唔系我其实咧，你唔好话，其实系应该要读拜厄嘅。 点解咧？ 我而家越嚟越觉得咧，如果真系会再读书咧，除非我真系为咗嗰张 shirt 啫。如果唔系，我一定会读同我本科完全无关嘅科，因为咧，其实编剧系可以读嘅。但到咁上下，其实嗰样嘢其实系你人生经验啊，你知道唔同嘅嘢重要过你知唔知道。写剧本嘅理论啊，同埋譬如我睇嘅书，我其实有一段时间系睇好多剧本嘅，但系而家咧，我系好多时间都唔睇剧本，我会反而觉得我应该睇小说，我应该睇一啲资料性嘅嘢，即系建筑美学咁样咁样，好似好唔关事，但系其实系先最关事咯，我而家就觉得。 咁但系你去到英国读书，你觉得即系回想翻香港啊、美国啊，系咪好大分别咧？ 是很大分别。我在英国的时候，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就是我的时候我们上堂要做一个 exercise， 那个导师就每组就分了四支竹给我们，要我们做一个 presentation。那我那些人呢，主要是亚洲人，有个台湾，有个日本，都有两个英国人的，我们就不断在这里想，你交俾我，跟住我交俾佢。嗱，我哋呢个 form 系点样嘅？我想话俾你听咧，后屘做个 presentation 咧，我系大开眼界嘅。我见到人哋嗰种，我觉得大开眼界，因为咧佢用四个支竹，五个人好简单。咁开头咧就抛嚟抛去，好喺度玩，好 enjoy 咁。跟住咧，慢慢嗰个格局咧就变咗一个对打，到慢慢咧。 嗰个人咧就偷咗佢哋四支竹咁样走咗去，成件事咧你唔觉得系一个表演？你觉得佢哋喺度玩紧啊？ 系， 我唔知点样讲咧，嗰件事俾我嘅感觉好强烈。我觉得我一路做紧嘅嘢咧系有啲框框嘅， 嗯， 我觉得冇一个 enjoyment 啫。我讲紧即系我哋个方法去做嗰个 exercise， 我哋成日都要谂要表演啲乜嘢，要做一啲咩俾人睇。我哋冇去真係喺入面做到一啲 organic 嘅嘢囉，反而我覺得呢、這個點解我攞呢個例子，因為後來我遇到嘅好多事情，或者睇到人哋嘅劇本啦，或者我哋一啲討論啊，一啲相處都會令到我會覺得啊，其實做戲劇或者做 art 呢嘢，你一方面你要認真，但你一方面又唔可以咁認真、 嗯、 其實我諗每個人嘅揸死個位係唔同、 嗯、 我諗我係好知道我自己不足嗰個位，就係有陣時我有啲嘢揸得太緊啦、 嗯 太認真啦、 嗯、 放鬆唔到，咁所以我而家就係往另外方向去，希望 咁依家喺香港都寫咗唔少嘅劇本，即係應該都有受你咁多學習影響過啦，係、嗯、嘛？譬如最近啦，最近我哋都睇咗教授啦，我同阿初都有睇。咁、嗯、譬如教授呢個劇本，有冇一啲影子係會見到？ 我覺得一定有受到一啲影響 嘅。 但係咧，我自己係好難好理性咁去分析翻自己嘅劇本。就算我睇到，我覺得我自己用緊呢樣嘢，第一未必 execute 真係 execute 到、嗯。第二，其實我自己都有欺騙我自己嘅地方，可能咁，所以我就。譬如我而家每寫一個劇本，我都盡量冇諗啊，我讀過啲乜嘢啊，可唔可以用佢哋嗰啲乜乜？我盡量唔好諗，最好完全忘記佢哋。咁教授都係咧，教授我只可以講話，我寫教授嗰陣時咧，有令到我諗起嗰、那個 Jaffin Mamet 嗰個 Oleana，、 哦、 因為係一個我好中意嘅劇本嚟嘅，亦都係。 我都有諗起，其實睇嘅時候真係。 但係咧，嗰種諗起係。我覺得我同佢係完全唔同嘅、 嗯， 因為嗰個文化係唔同嘅。 冇錯 ，Oleana 講緊嘅嗰種嘅對峙、嗰種嘅權力啊、 嗯， 其實喺香港嘅教育制度裏面係我哋唔係玩緊同一樣嘢、 嗯。 我覺得我如果寫一個咁樣嘅架構，即係譬如有陣時啲人會話：，喂啊 ，Oleana 就勁啦，因為 Oleana 最後個學生點樣暗翻住，但係喺教授裏面好似嗰個先生都係只係啟發個學生、 嗯。 我想講有陣時即係 be real。我哋嘅世界里面系活喺一个乜嘢嘅世界？ 嗯、 我哋嘅世界里面喺讲堂里面大部分嘅学生系坐喺最尾嗰两行嘅。 冇错， 即系同我去到英国或者美国系好唔同嘅，大家都系坐喺头，而且不断发表，你唔会有机会插得入嘅。但系喺我哋嘅教育制度里面唔系咁样、 嗯， 所以我哋争取或者我哋需要嘅嘢，其实同人哋系唔同嘅、 嗯。 所以我成日都好强烈咁讲，我哋要写翻我哋自己嘅剧本。嗯、我哋当然我哋应该做翻嘅剧。我哋要翻入剧系睇人哋嘅世界，感受人哋嘅文化。但系喺我哋嘅剧本里边，我哋就系睇翻我哋嘅世界系点样。 系 我哋系点 deal with， 我哋有啲乜嘢出路咯。 嗯， 咁样。 咁好啦，讲到呢度，我谂有啲听众喺度谂，我冇睇教授，咁教授到底讲咩噶？咁好惊讲翻自己剧本系嘛？ 啊，唔系，我系谂我即刻抄翻嗰个故事大纲出。教授系讲咩？我谂教授，其实我讲下，因为教授咧，其实系旧年嘅作品啦，其实系前一年 commission 我噶啦，已经系即系两年前 commission。 系中大啊嘛， 系啦，其实系中大五十周年嘅校庆。 嗯， 咁佢哋有一连串嘅活动， 嗯、 其中一个环节咧，佢哋就想搞一个话剧。做一個話劇，咁佢同香港話劇團，其實香港話劇團 approach 我嘅呢個咁嘅委約，只係一個 beginning point 去俾我去開始呢樣嘢，而唔係一個束縛嚟啊！ 冇錯。 點解我咁樣講？因為其實佢哋 day one 已經同我，唔係或者我 day one 我亦都表達咗我意願，就係只要你哋可以俾我點樣寫都得，其實我係願意接呢件事嘅、 嗯， 因為我呢幾年對教育我都係有思考過一啲問題啦。 嗯， 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好鍾意沈祖耀校長啦，我喺唔同嘅場合我都會咁講嘅。咁佢講嘅一啲嘢係令到回憶返中大過嘅日子，我覺得係有一啲嘢係中大嘅特質係好值得去攞出嚟。咁 加上其實那段時間，我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就是講反國教啊，教育有沒有被政治滲透啊，那些這樣的題材，那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之好的，怎樣說，藉口給我去寫一些這方面的故事，那就是因為這樣去做了很大量的 research， 而那個 research 又回來令到我覺得不枉此行啦，當然都是，那就是寫了一個劇本，那這個劇本就是關於在一个哲学系的课堂里面，那个教授和一个新入来叫 Lucretia 的一个伊温的女仔。那这个女仔其实一路都是觉得是跳板来的，当哲学系是想住之后要去读 BBA 的。那也都被这个教授发现夹了他两句。但是在那个教员室里面呢，他就撞到呢他心仪，或同埋那个男仔其实都有少少心仪他的一个 Year 2的法律系的男士。 明星啦，也是。 明星啦，是啊。咩學運王子，我哋嗰陣時講話，佢係搞好多社運，搞好多學運，佢係好重視點樣關心呢個社會。咁就係佢哋兩個嘅關係，同埋圍繞喺呢個學生佢所面對嘅一個法律嘅訴訟，去導致佢哋唔同嘅人有唔同嘅選擇咯，喺嗰個價值觀上邊。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他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他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他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考下你啊，黄晓初。 好啊，好啊。 记唔记得教授个故事讲咩嘅？ 你咁都夠膽死，真 係好啊！因為次講故事都係由佢嚟嘅，加油啊！ 唔係，我諗嗰個古仔我好同意啦。我睇到嘅版本就係、當然係 Lucretia 作為呢個女主角，究竟佢發生啲咩事啦？就係嚟到大學入邊，因為佢有一個好有趣啊！佢呢一個角色嗰個設立，我覺得係好香港嘅學生。佢走入去同個教授講講咩啊？我得 B 加。我想问点样可以攞到 A， 因为我唔系 A 嘅话咧，我好难攞到个 scholarship， 我要攞 A， 即系佢个动机啊系咁样开始，但系当然啦，佢同时就遇到嗰个明星啦，就系、呢个学运王子啦，系咪？咁而当中出现最大嘅问题就系呢个学运王子就辗转就卷入咗呢一单咁样嘅案，就系佢哋俾人告佢，到最后以为系告佢非法集会啦，系咪？点知唔系，系因为佢有啲同学，其实因为大家都怕事啊嘛，即系其实你可以想象到一扎大学生，佢哋突然间俾人告，之后佢哋围埋倾嘢嘅时候，就卒之系俾人告妨碍司法公正。咁一路我哋以为好老实，即系大部分人我哋唔谂边个系主角，边个唔系主角，我哋就谂紧系喂呢一对人就系呢个戏嘅金童玉女啦。点、知就系呢一个男主角，即系我哋以为佢系男主角啦，佢原来唔系 hero 嚟，到最后喺佢妈妈、佢舅父、佢嘅女朋友都好担心嘅时候，即系佢会唔会即系做啲咩傻事啊，或者去做啲咩抗争？点知佢翻到嚟就系话我已经屈服咗、我就系同人哋讲唔关我事啊，冇同佢哋倾啊，即系基本上就系举报咗，就系佢哋妨碍司法公正啊，我冇啊咁样，咁佢就有一个人生有一个好大嘅挫折啦喺嗰个位。而呢一个咁样嘅学运王子就係咁样慢慢淡出咗个故事，就係话佢即係退学啦，佢会去外国读书啦。咁呢个女朋友亦都冇办法，即係嗰个我哋而家叫佢做女主角啦 ,Lucretia, 就亦都联络唔上佢，而到最后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就係再面对返嗰个教授，就呢个教授亦都讲俾佢听佢点样睇呢件事，又或者究竟仲可以点呢？而我觉得成个戏到最后真係好重要嘅一样嘢，就係话呢一个教授讲返呢个学运王子细个嘅时候有一个故仔嘛，就係话种一棵树呀。即係哎呀嗰度已经起晒石屎地啦，而家嗰棵树都生唔到出嚟，而教授就係讲话总有一日即係你播咗嘅种子就会生出嚟。而呢个就係成个戏一个最大嘅 metaphor 啊、一个最大嘅一个象征，就係教育就好似呢啲种子咁样，你播咗种你唔知几时会生出嚟，但係总有一日佢会生出嚟。而成个戏就係呢个 Lucretia 佢 E1 嘅呢个历程，佢遇上一个咁嘅教授，遇上一个咁样嘅男朋友仔、而到最后佢就喺学校有某啲新起嘅工程嗰度呢，就喺嗰、那個樓梯嗰度就有一棵樹生出嚟，我唔知道呢一個係編劇寫咗落去啊，定還是係導演做啊？當然我相信係編劇寫咗落去嘅，即係我就咁睇，我認為係編劇一早已經寫咗有一個咁樣嘅情況發生，就係、喺一個石屎嘅樓梯入面，竟然喺嗰度有一粒種子就係發芽生咗一棵樹仔出嚟、而好有可能呢一棵樹仔有一日就會成為一棵大樹啦。 當然到時會唔會就有漁農自然護理處嘅人嚟鋸棵樹定係點？我哋唔知道，但係呢棵樹真係生咗出嚟，亦都係成個戲最重要一個 metaphor， 而個戲亦都喺度完咗咯。 好，我要俾翻個 credit。陳卓偉先，我哋睇到嗰棵樹仔係陳卓偉嘅 idea。 係，陳卓偉就係個戲嘅導演， 就係導演嘅 idea 嚟嘅。 阿 Winky 好中意講咧，嗰個戲叫《教授》咧，梗係個教授係主角嚟嘅。咁呢個戲係點樣咧？ 呢個戲嘅主角其實我哋都有同演員同埋導演傾過，我哋呢個戲嗰個主角其實應該係 Lucretia， 即係嗰個女仔。我哋應該係從佢成為教授本身底下，至到佢離開。呢、這個歷程裏面佢睇到啲乜嘢？ 但其實你頭先就我哋上半集都有講過話，即係你有時 marketing 嘅同事要你交個大綱，咁你就交咗啦。咁跟住之後，你先慢慢去寫，你要揾呢個創作全員。咁你個戲就叫做教授，但係你個主角就唔係。咁其實嗰個過程裏面係即係你自己都吞緊，一路吞成依家呢個版本。 冇錯，你可以咁講，係啊，所以都係就係咁樣。但係我記得咧，喺未出之前咧，我記得同經理定係唔知邊個，大家都有傾過啊，教授叫唔叫做？教跟住中間一點跟住受，其實係有出現過呢個版本嘅。咁我諗如果咁樣嘅話，其實係會match 啲呢個戲後尾所講嘅嘢。但係我唔知咧，我又覺得無所謂咯。 冇乜。 對於我嚟講，即係觀眾可能喺度有冇搞錯啦？乜都教授嘅咁。咁但係對於我嚟講， 唔會 都唔會嘅。 仲有唔會咁嘅。 又或者譬如我頭先講嗰個 point 啦，又話師生激辯嘅都冇師生激辯。我心諗係，我本來都係想寫師生激辯，但係我真係代入唔到咯，因為我人生裏面見到嘅師生嘅關係，大部分都唔係激辯。 我哋都好好彩啊！ 你明唔明我講咩啊？即係多數都係老師係乜嘢，我哋食乜嘢。但係呢個咁嘅尊師重道啊，或者啲乜嘢，呢個喺我哋文化裏面，但係亦都有佢美好嘅一面噶嘛。即係唔係話啊激辯啊，真係好獨立思想就係一定係完美噶嘛？又或者尊師重道就一定係懦弱啊腐壞噶嘛？唔一定啊，即係睇你點用嘅啫。但係問題係對於我嚟講，咁樣 real 啲啊嘛。 係。 咁所以同埋 match 我。自己想講嘅嘢， 我諗大部分觀眾喺睇呢個戲嘅時候，或者睇呢個劇本啦，去到嗰個男仔佢啱啱去俾人捉咗去啦，然之後啱啱就係媽媽喺樓下撞到，然之後就係媽媽撲親腳傷咗，個仔扶翻佢上咗去教授個宿舍嗰度啦。咁嗰度我哋全世界都係喺度以為就係、是、呢個男仔佢冇屈服到，但係嗰個位突然間呢、這個角色竟然出嚟就係話我屈服咗啦，我做咗一樣咁嘅嘢咁樣。呢、一個位啊，你當日係點樣諗出嚟？點解要俾一條咁嘅路呢個角色行？有冇啲咩可以同我哋分享下關於呢個角色呢、這個位？ 有，其實我覺得問題係對於我嚟講係唔係情理之中先？對於我嚟講係嘅， 絕對係。 我有訪問過一啲社運嘅學生，佢哋都好強嘅。但我有聽過一個人講話，佢想做律師係因為佢好想將來幫一啲社運嘅人打官司。其實呢個係好偉大嘅理念嚟嘅，可以。咁問題係，如果你呢一步卡一卡嘅話，其實嗰樣嘢就係唔會係咁樣行。 做唔到啦， 係。對於佢嚟講，可以有好多個原因嘅，即係佢恐懼，其實係一個原因啦。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佢有一個更大嘅理念，佢想 achieve。佢而家同警察講緊，亦都唔係一件乜嘢， 冇講大話佢， 冇講大話嘅事。咁其實係好多嘢，同埋佢其實仲好年輕。 冇錯， 我覺得好多嘢都係我第一樣嘢諗，佢係咪 real 先？我覺得係 real 嘅。 另外一樣嘢咧。which 其實我覺得係最重要的，就係我成日都而家會諗乜嘢結局係會令到觀眾思考得更多。如果我寫一個 hero 嘅話，係咪真係會令到佢哋開心啲？係，一定係會開心啲啊！大家都懷住一個非常滿足嘅離開，我哋會成功嘅，我哋。但係我覺得唔係咁樣咯。我覺得我要話俾大家聽，唔係嘅。其實呢樣嘢係會遇到重重困難，但係你就要面對嗰個困難，你先可以跨過，你先更進一步咯。所以就正如教授所講，我其實唔係想灰，但係 which is 我發現，其實嚟睇嘅觀眾有少部分都會講我，哎呀好灰喎、哦。但係其實我當然我唔覺得呢個叫灰啦， 係， 但係真係有啲人會覺得灰，佢哋就 focus 咗喺 Jeremy 點樣退縮咗，但係就我係好 buy 教授所講嘅説話，就是、一個經過動搖嘅人， 先至系会顶天立地，系、 嗯、 会更加顶天立地。 系、 嗯、正如创作人咧，你成日都话唔谂钱咧系好丧，你要谂咗钱先，跟住咧你都放弃钱咧，嗰下先系叫真正嘅坚持。其实 有啲怒火啊，讲到呢度， 唔系啊，老婆，即系我嘅意思系，即系唔好咁 real， 即系成日都话啊，你谂得个结局太天真，或者谂得人系太过完美咧，唔系一件好事咯。讲翻嗰个角色先。就是、所以我觉得那个角色的屈服，其实我觉得是会唤起 Lucretia 的思考和观众的思考、 嗯、 其实那个种子，即你刚才说形容得很好、啊、原来他不是 hero、嗯、他现在不是 hero、嗯、我会说、嗯、你怎知道他日会不会变成 hero、嗯、你怎知道观察着这件事的 Lucretia 将来会不会 hero、 嗯、 观察着这件事的观众将来会不会 hero、 嗯、 才是我心里面最、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一路睇嘅时候咧，呢、這个角色张明呢个角色咧，我系谂起野猪嘅嗰个 Johnny， 唔系 Johnny， 最尾都系屈服咗。阮 文山 系 啊，系阮文山 最尾都系屈服咗嗰样嘢。我哋以为佢 hero， 我哋觉得佢系会咁样去噶啦。但系就佢突然之间有个好似反高潮嘅时候，反而嗰个思考性真系仲更加大咯。 我想讲咧，因为你讲嘅野猪、嗯，野猪嗰阵时咧，我觉得真系一个好悲嘅悲剧嚟嘅。 嗯， 即系对于我嚟讲，我觉得阮文山就系应该行嗰条路。 即 系佢 no regret 咁，我哋会点？ 但 Jeremy 系会唔开心？ 因为我嗰阵时创作野猪，即系我好想人哋会觉得吓咁点得噶？啱噶啦，你谂咁点得就啱噶啦。咁你就要警醒啲咯。 系啊。 即所以点解话野猪系一个预言或者系一个警惕、嗯、但系我觉得去到创作教授嗰阵时系有少少唔同。 嗯， 创作教授嗰阵时，我创作 Jeremy 嗰角色，我系好，我觉得系一个鼓励嚟嘅。 嗯， 我觉得 rather than 一个警惕，佢系一个屈服，但唔系一个咁大嘅悲剧嚟嘅。 系， 因为你会睇到希望嘅。 系 咁咯。 我觉得有一样嘢好成功嘅就系我带啲学生去睇啦，即系佢哋有一部分人可能佢哋学业成绩唔系咁好啊，读唔到大学啦，咁佢哋。同我讲佢话，我好即系佢话我点解当日我唔读书读得好啲，等我可以读大学啊？佢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啦。当然啦，佢读唔读到大学，而家已经唔系重点啦，系佢识得咁样谂，咁就已经系即系个戏做到你想做嗰个效果咯。我觉得系呢、這个系影响到个观众，令到佢思考多咗。我觉得绝对同意嘅。喂，俾我揀，我真係想同 Cancer 再傾多兩集、三集、四集嘅，我覺得係講唔完嘅。即係我覺得，因為佢劇本好多好好嘅劇本都喺度啦，但係礙於我哋今集嘅時間真係好有限。咁當然我哋可以飲茶再講啦。咁但係就即係聽眾就唔好意思啦，我哋真係希望下次再有機會就請 Cancer 上嚟，我哋希望期待你再有大作。我哋呢個節目亦都未做完嚇，我哋係繼續講你嘅戲。 好啦，咁多謝曬 Cancer，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